他忘了把门锁上了。罗莎进来，看见他躺在地板上，不由得惊叫了一声。克里斯多夫怒气冲冲地站起来。什么事？你要什么？别来打扰我。洛莎迟疑不决地靠在门上，嘴里再三叫着，克里斯多夫，克里斯多夫。克里斯多夫一声不响地爬起来，他觉得被洛莎看到这种情形很难为情。他扑着身上的灰尘，恶狠狠地问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罗莎怯生生地说，对不起，我来给你拿。克里斯多夫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件东西，那是一面手袋里用的银的小镜子。萨皮娜生前并非为了卖弄风情，而是为了懒惰而几个小时照的镜子。克里斯多夫马上抓住了，也抓住了拿镜子的手。 哦，好，罗莎。 他被罗莎的好意感动了，也为自己对罗莎的不公平非常难过。他一阵的冲动，向罗莎跪了下来，吻着他的手。 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罗莎先是不明白，随后却是太明白了。他脸一红，哭了出来。他懂得克里斯多夫的意思是说，对不起，要是我不公平，对不起，要是我不爱你，对不起，要是我不能爱你，要是我永远不爱你。罗莎并不把手缩回来，他知道克里斯多夫所吻的不是他。他把脸依偎着罗莎的手，热泪交流，一方面知道他窥破了自己的心事，一方面因为不能爱他，因为使他难过而十分悲苦。两人便这样在傍晚黄昏的房中哭着。终于罗莎挣脱了手，克里斯多夫还在喃喃地说，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罗莎把手轻轻地放在了克里斯多夫的头上。克里斯多夫站起身子，两人不声不响地拥抱着，嘴里都有些眼泪的酸涩的味道。克里斯多夫低声地说， 我们永远是好朋友。 罗莎点了点头，走了，伤心的一句话都说不上来。他们都觉得世界没有安排好，爱人家的得不到人家的爱，被人家爱的偏不爱人家，彼此相爱的又早晚得分离。你自己痛苦，你也叫人痛苦，而最不幸的人倒还不一定是自己痛苦的人。克里斯多夫又开始往外逃了，他没法再在家里过活，不能看到对面没有窗帘的窗，空无一人的屋子。更难受的是，老于来不久就把底层重新出租了。有一天，克里斯多夫看见萨皮娜的房屋里有陌生的面孔，新人把旧人的最后一点遗迹也给抹掉了。 听众朋友，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播音雅坤，片花演播王刚，监制丛林、张静民、汪良，